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寺内，以宣南文化为主题，生动地展示宣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经专家考证，宣武区是北京建城和建都的肇始之地。在清代，宣武门以南的地区被称作宣南，大体上是原宣武区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天桥一带表演、观看杂耍等民间娱乐，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也到这儿的会馆住宿，于是形成了南城特有的天桥民俗文化、大石烂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的风貌，并逐渐演变为了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那就是宣南文化。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一起了解悠久的宣南文化。想体验老北京的文化，如果只是逛逛故宫、颐和园、天坛等景点，其实呢只能感受到北京的皇城文化。如果您想感受老北京最接地气儿的文化，那就要去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那么究竟什么是宣南文化？宣南文化对老北京的习俗、百姓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进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来，请出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刘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宣南文化博物馆管理处副主任张丽娜。张主任好。 好，黄燕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有宣南文化博物馆社教部的是李柏林。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呢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大家可能会好奇到底宣南具体指的是哪块地方，怎么会形成宣南这样一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已经是并入了西城区了哈。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宣南这一块的是首先是个空间概念哈。 嗯， 这个其实宣南这个它有两个层次的概念，一个是个空间范围的一个概念，另一方面它还有是个文化的概念。 嗯，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宣南这个空间范围是怎么形成的。 好。 这个宣南呢，其实大家应该有个印象，大家一提出来这个宣南呢，就想到宣武门以南。 是， 其实它的这个大部分 望文生义就是这意思 呀。对 呀、 啊，就这个顾文思义的话，就是宣武门以南，就简称宣南。 嗯。 那么，其实这块地方呢，它的大致的范围呢，就相当于原来老的宣武区的这个管辖范围。 嗯。 那么就是今天的，西城的宣武门以南的。 嗯， 外城的这块区域 哦，其实也是西城的南部了。 哎，对对，今天的是我们西城南部、这个宣南这块区域的形成呢，其实还是很有历史渊源的。 哦， 这个它这个形成过程啊， 嗯， 它实际上是伴随着北京城的整个的发展历史过程的。 嗯， 而且见证了北京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 这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一地儿啊？ 这个地方嘛，你其实光看这个宣武门以南，当然它直接的出现是跟宣武门有关系的。其实宣南这一块区域呢，它在这个辽金以前，它实际上是北京城的核心城区。 嗯，对。 啊，你像在这个秦汉时期，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早期的城蓟城， 嗯， 是吧？再后来到这个隋唐时期的幽州城， 嗯， 你看咱们宣武区有一个那叫法源寺，对吧？ 嗯嗯， 其实法源寺就是这个唐代的遗迹。 嗯， 还有这个天津寺塔， 嗯， 大家如果你看到走这个西二环 的话， 哎，对，你看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塔， 是、哎、 是吧？那个塔实际上辽代的塔， 辽代的塔， 哎、天津寺塔、 啊、是。 你看，这是辽代的， 北京辽代时候的这样的建筑已经 不 太 多 了,、 多了 已经不多了。 天津寺塔 是，对对对， 能保留到今天也是很难得的。 对，实际上这些地方呢，是就是北京以前早期的城池的核心城区， 嗯， 就在宣南这块区域。 以前那儿才是市中心、啊。 哎，对了，它这个宣南这块形成呢，它是跟北京城的这个 变迁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因为北京的建都实际上是从我们都说是从辽金开始的。 嗯嗯， 辽代呢是辽南京、嗯、是作为陪都出现的。 是。 那么真正的大家都说这个都城的开始呢是从这个金中都开始的。 嗯， 是从金代。 嗯。 而辽金时期的这个城池的核心就在广安门。 广安门。 对，以前它叫广宁门。 哦。 后来是因为避的是清代道光皇帝的讳。 嗯。 因为以前不能你取名啊或者地名啊不能跟皇帝的名字冲突了。 嗯。嗯， 所以说后来在道光时期改成了广安门，我们现在叫广安门、嗯、实际上叫我们经常用广宁门、 哦、 对， 广安门外其实还有一个北京建成的那个纪念碑在那儿呢、 哎、 是吧， 还有那个 在白纸坊附近， 是啊，还有那个京中都的那个建成时、啊、那个继承柱是吧、 嗯、对， 都在那块区， 对， 这块呢实际上就是北京的真正的以前老城的核心城区。 嗯嗯， 那么北京城的后来的发展变化是在什么时间呢？ 嗯， 是在元代。 嗯， 元朝这个蒙古的这个蒙古国灭了这个金朝以后， 嗯， 金中都实际上破坏比较厉害， 嗯， 那么再加上水源的问题啊，然后元朝呢就开始把城墙城池往北面、 嗯、 东北方向建，北面建， 对，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像北土城啊，这是元大都的北城墙、 嗯、 那么整个它是以积水潭以鼓楼现在的我们鼓楼这一块为中心， 嗯， 建的整个的元大都城墙， 嗯， 元大都的南墙在什么位置？在长安街一线， 嗯，长安街一线， 对，这样的话，在辽金以前，我们以前继承的核心城区的北京城区， 嗯， 就是现在的宣南这块，在元代以后就变成了城墙以南的地方， 就城外了、 哎、城外了， 所以那会儿就没落了。 哎，对了， 嗯， 所以说本来是这个，你像在这个秦汉隋唐时期是一个城的中心位置、 嗯、 是吧，那么在元大都兴建以后呢就变成了北京城的南面的外城的区域了， 嗯， 是属于衰败、 嗯、 没落了， 嗯， 但是元朝灭亡以后明朝， 嗯， 这个后来的这个明朝最初是建都是南京城了是吧， 对，后来 但是呢后来这个永乐这个朱棣这个夺位以后、这个靖难之役之后把这个皇位夺过来，永乐时期迁都北京， 嗯， 那么明北京建成的时候呢是利用了元大都， 嗯， 元大都很大的，你像北城墙一直到什么这个北土城啊建德门啊这些地方， 嗯， 是吧，一个方面城的面积太大，另外一方面呢为了考虑更好的维护这个原来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居住的空间、 嗯、 那么明朝就把明北京城就没有原原本本的搬了元大都的城墙， 嗯， 实际上是缩小了、 嗯、 还有南移、 嗯、 北面是把北城墙往南去了，就是挪到了现在的北二环这个位置，那么南面的城墙呢是从长安街一线平移两里到了现在的前三门一线，这个就跟宣武门出现是有关系了， 嗯， 南城墙就到了现在的前三门一线， 嗯， 嗯， 这就是明代的城墙的最早的城墙，但是明代早期呢还没有外城，那个时候呢明朝前期的这个三个城门呢还是用的元大都的城门的名字， 嗯， 中间那个门叫立正门，立正门一会儿我再讲它现在是什么，先卖个关子、 啊、好， 然后左边， 嗯， 我们所说的左呢实际上是指的是现在的这个东面， 东边， 哎，东面是文明门， 嗯， 文明就是文明礼貌的文明、 哦、 叫文明门、 嗯、 对，然后右边， 嗯，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西边， 哎， 是顺城门， 顺城门， 顺利的顺、 嗯、 承接的承， 这宣武门和崇文门的名字还都没出来呢， 哎，对，你看主持人您别着急，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在明英宗之前这个三个门还是这么叫的， 嗯， 那么到了后来这个明英宗重修这个明北京城的时候呢， 嗯， 就把这三个门改了， 嗯， 那么中间这个门立正门就改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正阳门， 正阳门， 对， 哦， 然后左边的 就是东边的 文明门， 嗯， 你看文字保留了就崇文门、 哦、崇文门、哦、 对，然后西边的这个门呢， 嗯， 就改成了顺城门，改成了宣武门， 哦、 哎，这个呢就跟宣武区的出现就有关系了， 所以这前三 门 就这仨门， 哎，对，就是三个门， 嗯， 那么宣武门外那个实际上这块区域呢有了宣武门、 嗯、 实际上宣武门外这块区域就已经出现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外城， 嗯， 外城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 嗯， 明朝的嘉靖年间才修的外城、 嗯、 最初的打算呢是修一个完整的把原来的城墙 给 包起来 的、 哎、这样一个城、 嗯、 因为古代的城池呢它有城和郭、 嗯、 它按照这个建制的话实际上是准备修的这个郭、 嗯 哎、有城有郭嘛是吧修这个城池、 嗯、 但是因为没钱啊钱少修了只修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外城这一块 先修了南边的修完之后就没钱了 修完 就 没钱了 这样了、 哎、对那修完就是现在就出现了南面的这个门就是永定门所以说这个嘉靖年间修的北京城呢就是把南城外城墙呢一直推到了现在的永定门的位置 嗯， 永定门左右在两个门一个是左安门、 嗯、 一个是右安门 嗯， 左右实际上是中国人讲究是左文右武 嗯， 所以说崇文宣武嘛是吧文武之道嘛 啊、那么这个宣南文化他所说的这个宣南这一块地儿、 嗯、 咱们具体的现在是就是说刚才说的是宣武门外这个地方 对对对他有了明朝这个修了这外城之后 嗯 他有了这个宣南坊和宣北坊 嗯 这样的话宣南坊实际上宣南这个词开始出现了 嗯 啊、这个时期呢真正的宣南这块区域地理概念就可以有了 嗯 但是真正的宣南作为一个文化的区域的空间呢是在清朝形成的 嗯 跟清朝的这个齐民分成居住有很大的关系。 嗯， 就刚才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 嗯， 那实际上就是宣南文化是怎么开始出现的？ 嗯， 实际上我其实刚才介绍这个宣南的这个城市这块区域空间的形成过程，它就已经包含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那就是。实际上它是在继承文化的基础之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宣南这块区域在宣南这块地方没有出现之前实际上它是北京城市发展的起源地而且是在辽金之前尤其是在继承文化这个时期它是城市的文化中心所以说宣南文化它实际上是源远流长那么它最初的起源实际上是在早期北京城市文化在继承文化时期就已经奠定的。 嗯， 那么宣南文化的形成呢？那当然了，跟这个明清时期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么明代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外城的建设，有了这个宣南这一块区域。实际上那个时期呢，在明代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官员， 嗯， 选择安家居住，就选择了宣武门外。 嗯， 那么到了清代以后。那么宣南文化实际上进入了它的真正的繁荣兴盛鼎盛的时期 好咱们这个宣南文化博物馆到底在哪里呢我想这个张主任也给我们先这个揭晓一下吧好吗 好的咱们宣南文化博物馆呢就位于西城区的长春街九号就坐落在宣南地区非常有名的明代寺庙长春寺中 悠悠宣南万象百态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在长春寺内长春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为来到京城的高僧水斋禅师所建由于受到皇家庇护长春寺曾盛极一时有京师首刹之称至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长春寺在明清时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寺内种植有槐树藤萝梅花丁香等珍奇花卉是明清士人们在宣南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佛家寺庙长春寺还举办慈善事业夏季为行人施茶冬季为行人施汤清康熙时还办过义学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这里曾是料理丧事停放灵柩的场所因地震等原因长春寺曾在康熙乾隆等年间多次重修清中叶之后长春寺开始衰败解放后逐渐成为居民聚居区2002年宣武区政府制定长春寺保护规划并启动长春寺文物修缮工程后辟为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于2005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 想感受老北京最接地气儿的文化就千万不要错过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宣南文化博物馆管理处副主任张丽娜以及宣南文化博物馆社教部的柏林哈那么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已经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是在这个长春寺哈 长春寺具体是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也曾经在这儿住过一段，我说我都不太知道在哪儿哈。 长春寺就在咱们长春街边上。其实长春街的名字呢，是来源于长春寺。 哦， 这个长春的名字也是万历皇帝亲赐的，寓意他的母亲呢健康长寿。那么当时呢，传说这个寺中呢有三宝，然后请柏林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件宝贝。 长春寺第一宝啊，是一座肾金多宝佛塔。这个塔、放置于长春寺的藏经阁内。之前放置于那里。后来啊，是北京市文物局对这个塔进行修缮，但是咱这个长春寺之前是大杂院，居民没有腾退，这个塔最终没有运回来，现在放在了海淀的万寿寺。万寿寺也是当年李太后所建。现在大家去万寿寺的话，可以看到长春寺肾金多宝佛塔。长春寺第二宝是两幅皇太后画像。分别放在长春寺的南北配殿当中。大家走进长春寺会发现，长春寺中轴线上的建筑物顶子是灰色的瓦。最普通的灰色的瓦，但是南北配殿的顶子是黄色琉璃的。 嚯，配殿还是黄色琉璃的。 这个是在中国其他的地方见不到的。 这很不一般呀。 对，但是这两幅画分别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遗失了。非常可惜。长春寺还剩最后一宝是米芾的后人米万钟所书的石碑。当时复建长春寺的时候啊，发掘出这个石碑。当时啊，这个石碑正好正面朝下放置。后来把这个石碑立起来啊，正面的许多文字还可以辨识出来。大家走进可以仔细的阅读。 那么宣南文化博物馆呢，就在现在西城区的这个长春街这里。 对， 刚才其实您跟我说了一个特别容易辨识的地名，在这宣武医院。 宣武医院对面。 对面 对 是吧？您一说这个，好多人哦，在这儿叫京师首刹是吧？ 对， 有这么一说法， 有京师首刹之称。 有啊， 因为当时因为这个名字啊是万历皇帝赐的名。这因为有皇家庇护。所以他有京师首刹之称。当时啊香火鼎盛。 刚才呢这个柏林给我们把这个三件镇寺之宝都说了一下，但是我想我们因为一般会说博物馆，会先给介绍一下这博物馆到底有多大，多少的这个展览的面积，有大概几个展厅什么的。 博物馆占地5000多平米。 哇，那很大了。 因为它在古建筑里，它的展厅面积就很有限。展厅展现面积有1800多平米。 咱们分几个展厅呢？就这个博物馆有几进的院子呢？ 三进院。 三进院。 对。我们展厅分了8个展厅。从各个方面向大家介绍历史悠久的宣南文化， 基本上是哪几个部分？ 像士人文化、梨园文化、还有近现代革命文化、天桥文化、还有大石栏的商业文化、还有以牛街为主的回族文化。 还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哈。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士人文化，这个我们节目里头说的也是比较少的，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感兴趣。这个专门的有一个展厅展示的就是宣南的士人文化，士兵的士。 对， 士人是指哪些人呢？刘所长， 这个通俗来讲就是士人，他就是指的有过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包括实际上士绅，包括做官的。因为他们都是有科举功名的人，就叫士人。 有过科举功名的。 对， 这个宣南这儿有这么多有过科举功名的人吗？ 对呀，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在中国尤其在明清时期，你很难找到一个人才这么集中，集聚密度这么高的地方，宣南。这个地方几乎我觉得他的人当然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统计啊，但是他的密度，他的比例，读书人，士人，应该是它的密度是非常高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可能还得翻回去讲一下，这个宣南文化最鼎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哈。 应该说呢，因为他士人呢实际上是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做官的，因为在古代的话，你想做官的话，你必须得考过这个科举功名。你如果没有科举功名的话，你很难做官。而在宣南这块区域居住的各部的官员，在京的京官，是吧？这些都是有科举功名的人。 他们为什么都住在这儿呢？ 这个跟 明代，一个方面是明代这些人就选择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地势本来开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进出北京很方便， 但是他们还是住的城外是吧？ 你在明代后期的话，它就属于外城，属于城内 啊，属于城内了哈。 对对对，因为你进出北京的话，一般走汉路的话，走陆路的话，那是走的是卢沟桥，然后从卢沟桥走广安门。那进出内城的话，那是宣武这块区域，宣南这块区域，那是必经之地，而且离内城最近， 所以要进京赶考什么，人家都住在那儿，是吧？ 对， 另外也和清初的这个齐民分治的这个政策有关系 啊。 因为内城呢是不允许这个汉人居住，所以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的高官，还有包括一些商贩了，普通老百姓呢也都迁到南城来 啊。 对， 刚才张主任说的，这就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清代它是齐民分治。那就是说齐人住内城，那么汉人呢只能住外城，这就是非常重要因素，这形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说宣南的这个士人这么多呢？这就跟这个清代明清时期的这个科举政策是有关系的。这古代的科举呢，它是这个实行的是正式的是三级考试。那么你首先在地方上要 乡试， 他这个还最初还不是乡试，他叫做院试、府试、乡试。院试是什么呢？就是县一级层面的，然后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然后县级的考试参加完了，这院试呢再参加府试，各个地方的 府 州、考完以后有了资格以后呢，你参加的是各省的乡试，乡试你通过以后被录取以后获得的是举人的身份啊。说 举人就已经不得了了，你想当年范进中举都乐疯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考试呢都是在地方上举行。 嗯， 那么到了后来的再往上面一级的会试， 嗯， 那必须是在京城要举行。 嗯， 京城那明清时期就是在北京。 嗯， 所以说每三年一次的，通常来讲就是三年一次。 嗯， 会试，那么各个地方的举子都要进京赶考。 嗯，进京赶考。 对。 就是来参加这个会试，而他们就只能是住在这个 对考试的地点 呢，南城的城外这儿哈。嗯， 考试的地点呢是在贡院， 嗯， 就是现在的这个建国门那儿的贡院街 旁边， 离咱们这儿还不是太远。 对 对，那么你要他，但是他居住呢，他不能住在这个里头，是吧？他只能住在这个，你看进北京、进出北京最方便的，宣武门外、宣南这块区域， 对， 所以说呢， 宣南地区也是咱们会馆，分布最广泛的地区，很多的会馆都坐落在宣南。 对， 所以我就想知道，就咱们博物馆里头，像这个士人文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些情形呢？ 因为我们博物馆建立的稍微晚一些，文物展品相对于其他的博物馆来说比较少。 咱们是哪年建立的？ 05年， 零五年 对开放的 啊、那也十来年了。 对，博物馆差不多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宣南文化。刚才老师说宣南士人文化，士人文化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以前刚才说了前三门，崇文门啊，崇文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税门。 崇文门 内外它的税收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多数商人啊，他会选择崇文门外经商，这样着一来二去，外面外城啊比较热闹，这个就不适合读书，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以前靠东的一边，就是靠崇文门外这一边啊，有许多池塘啊、河流，这些多了之后啊，不宜建房子，不宜居住 啊， 所以促成宣南士人文化。 河院儿，琉璃瓦片儿，儿儿儿。老北京的南城哎，自古就不一般儿。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寺内，以宣南文化为主题，生动地展示宣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经专家考证，宣武区是北京建城和建都的肇始之地。在清代，宣武门以南的地区被称作宣南，大体上是原宣武区的管辖范围。人们在天桥一带表演、观看杂耍等民间娱乐，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也到这儿的会馆住宿，于是形成了南城特有的天桥民俗文化、大石烂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的风貌，并逐渐演变为了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那就是宣南文化。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一起了解悠久的宣南文化。 网友红风车问，他说这纪晓岚就是在这儿写的四库全书吧？这宣南真是才子云集啊，是吗？ 对， 对，纪晓岚他就住在宣南，阅微草堂就位于两广路晋阳饭庄西边那个宅子。 嗯， 据说门口那两颗紫藤啊，就是当年纪晓岚亲手所植的。 真的假的？ 据说 啊，据说。哦，所以说确实是。那当时宣南还出了哪些文化名人呢？ 其实宣南的名人很多了，你这个宣南这块区域你走每一条胡同那都可以找到名人故居。 嗯， 宣南可以说是名人遍布。 嗯，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 举几个例子吧，大家熟悉的这个，你像清前期的 嗯 顾炎武是吧、 嗯、 这个曾经发出过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是 吧？是， 嗯， 这顾炎武他就住在这个宣南，在慈仁寺。 嗯， 嗯， 他清初的时候他在北京，到了北京来他依靠找的他的外甥，当时是在徐元文。 嗯， 他们是在北京做官、 哦、 他呢是不想做官。 嗯， 但是呢他要搞研究、 嗯、 那么看书，那么他来到北京以后他住在慈仁寺。 嗯， 他在这个地方就写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天下郡国立兵书啊、日之路啊这些东西。 嗯， 再往后清前期呢还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孙承泽。 嗯， 这是北京人，他有两本书是我们了解北京研究北京经常用的，一个是叫春明梦云录、 嗯、 再一个叫天府广记。 嗯， 还重要的他这个地方大家会非常熟悉。 嗯，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前孙公园、 嗯、 后孙公园，那孙公园就跟他有关系，就是他的宅子。 嗯嗯，冯生也是我们老朋友，他说真是崇文不文宣武不武，名称掉个个儿合适，宣武就是文化人聚集之地儿，是吧？ 嗯，还真是 啊、 嗯、 就是就刚才这个李老师他也说了，这个他崇文宣武他这很有特色，他分开了。 嗯， 这个崇文他地方一方面是税官在那个地方， 嗯， 刚才李老师说了，另外那个地方他商人太多， 嗯， 而且他靠近的大通桥。 嗯， 因为大通桥在明清时期它是漕运的终端码头。 嗯， 所以说那个地方上货比较方便。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士人文化是这个宣南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边有很多的会馆是吧？ 对， 有哪些的这个会馆呢？各省的或各地的这个会馆是在这儿。 这个宣南的会馆呢，其实你像明清时期尤其清代的会馆嘛，有300-400座、 嗯、 那么宣南的这块区域的会馆占了80%以上，它实际上 80%以上 几乎每个省的它都有会馆。 嗯， 不光有省馆，它还有这个州馆啊，甚至还有县馆啊、 嗯、 县所属的馆。它为什么有会馆呢？ 嗯， 一个方面是这个在北京做官的这些人、 嗯、 其实清代的政策是规定在北京做官你不许在京城置田产，不许置产。 哦， 你只能租房买房，买也是临时的、 哦、嗯， 另外一个因素呢，你在北京做官你不可能做一辈子。 嗯， 你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外戚 外派了， 外放、 哦、 对，外放到外地了、 嗯、 或者被贬官了，或者是被罢职了。 嗯， 那你就要立即离开京城，不能在京城逗留的。 嗯， 这是一个因素，就是说在北京做官的呢他自然要这个租房，那租不起呢临时住，他有的时候他来这个朝觐皇帝临时汇报一些事情、 嗯、 那他住在哪里呢？ 那么就自然出现了这个会馆。另外方面就是世子，世子每三年一次来北京赶考，其实每一次赶考呢，来京的世子呢大概有万人左右，本身他举子有六七千，他还带了很多仆人呐、这个随从啊，所以说每一次来北京考试的有一万多人，这些人住哪儿呢？那时候有没有宾馆？是吧？又没有办事处，所以说呢，每个地方 这会馆就是办事处了哈、 所以说每个地方呢，这个在北京做官的这些官员呢，为了照顾这些同乡的这些举子们，都是穷人呐、都是读书人，并不富裕。那么为了给他们有一个这个居住停留，在这个地方复习考试的地方，所以说会馆呢，也是这个世子会馆，就是在宣南这块发展起来的。 我看了这个说清代是宣南会馆的鼎盛时期，说这小小的一片区域有300多座会馆， 对、 一条窄窄的胡同里往往就坐落着十几座的会馆哈。 对，所以说宣南地区是会馆云集。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就是宣南的文化名人哈。到了晚清和近代的时候，随着整个中国的风起云涌的变化，宣南的士人也不再只是研究学术了，他们更多的开始关心国事，他们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奔走的时候也留下了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林则徐的禁烟，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等等，都是在宣南是吧？ 对 啊。 这个其实这个清代以前的这个读书人做学问的多，那么但是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清代中后期以后呢，因为这个国家的衰败，尤其是内忧外患的这个越来越频繁，尤其是1840年以后的鸦片战争以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读书的人呢已经不可能再一门心思的在那里闭门读书了，不得不去关心国家大事。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实际上作为宣南这一块区域的知识分子这么多，是吧？这些士人都有士人担当的精神，是吧？其实宣南文化的，你说这个精神之一，我觉得就是士人的这个担当精神。这个早期我刚才不是说了什么？顾炎武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吧？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在宣南的很多的这些名人知识分子就开始关心国家大事。那么像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龚自珍，是吧，林则徐，魏源，实际上这个时期呢，北京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还是北京人 哦， 大家不太关注的，实际上就是徐嵩。徐嵩是号称当时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他是北京人，曾经在湖南做过官，因为做官被罢官了，跑到新疆去了，被贬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以后考察了新疆大江南北，然后回来写了三本书，一个是这个他叫西域水道记，还有一个叫汉书西域传补注，还有一个叫新疆赋。而这个时候他回到北京以后呢，正值新疆边疆地区发生了张格尔叛乱，而他正好这三本书呢适合当时的需要，所以说当时呢他觐见了这个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看他这书写得好啊，正适合当时的需要，所以说在他周围，在当时的北京南城，实际上形成了与他相关的一个圈子，当时就叫做西北史地学的研究的一个圈子。 哦， 像我们刚才说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都跟他有关系。 那么说到刚才这个宣南的这个士人文化，刚才说了跟这个会馆文化是这个紧密相连的哈。我也看到了一些资料，比如说当年这个林则徐就曾经住在这里的濮阳会馆，是吧？然后这个还有这里有个安徽会馆，是当年李鸿章发起建立的。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分别住在过这个宣南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浏阳会馆，是吧？ 对， 这都是最比较有名的。然后这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和这个袁世凯当年来这里，他来这儿会谈，曾经五次到过这个湖广会馆，湖广会馆现在还是不错。然后还有绍兴会馆，说在这儿，这个鲁迅是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且第一次用了鲁迅这个 笔名。对，所以我们会说这个鲁迅是诞生在宣南，因为是在宣南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 啊。那么所以说，现在大家经常说高手在民间，这个真的是在宣南 体现的特别的淋漓的尽致哈。 对，没错，宣南的这个文化名人确实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博物馆呢，在我们的展厅里呢，我们也展示了一组宣南清代学者的名人墙，然后选取了从清初顾炎武到清末梁启超，一共66位曾经在宣南地区居住活动过的这些著名的文化学者，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馆里面再详细的了解。 嗯，大家已经对你们这里非常的关注了，有好多朋友都很想知道你们这儿博物馆在哪儿，什么开放时间，这个我们一会儿到快结尾的时候说，还有很多博物馆里的精彩还没有跟大家说完呢。 对对对， 不要着急， 内容非常的丰富。 是的是的是的。 悠悠宣南，万象百态。1153年，金灭辽后，北京地区改称中都，从此北京开始作为一国之都，直至元明清800多年，中都的大部分及中心都位于宣武区一带。今天的广安门外滨河路基本上是金中都工程的中轴线。元立国后，在金中都东北郊建成了著名的元大都，中都古迹犹存，时称南城，成为游览胜地。旧城在南，新城在北，穿梭的人流踏出了独特的几条斜街，如樱桃斜街、铁树斜街、杨梅竹斜街、棕树斜街等等。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称京师。1553年，嘉靖皇帝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开始修建外城。1564年完工，构成了北京城独有的凸字形轮廓。外城的建设更促进了宣南一带的繁荣与发展。外城所设七坊中，其中正西坊、正南坊的大部分，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在今宣武区境内，而宣南一词也正由此而来，并逐渐成为明清之际人们对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地区的简称。 想感受老北京最接地气儿的文化，千万不要错过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刘仲华、宣南文化博物馆管理处副主任张丽娜以及宣南文化博物馆社教部的李柏林。那么说到这个宣南的文化呀，这个刘海平也说，他说宣南的名人故居、各种会馆都不少，不少的胡同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宣南呢，其实，是真的是很体现这个高手在民间，民间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天桥八大怪，网友阿成就说，我知道有天桥八大怪很有名，他们是八个人吗？这也是就宣南文化它的这个。就民俗文化，这也很大一部分哈。 对， 是吧？ 这个网友说的八大怪，这肯定不是八个。有些学者之前做过研究，说这个八大怪一共是分三个时期。比如第一波出现于清末，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第二波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三波离现在最近的是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一波，就第三波而言，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赛活驴，它是一个夫妻二人合演的节目，丈夫披着一个驴形外套，然后妻子坐在丈夫背上唱着小曲儿，关键是他们在表演过程中把杂技融入其中，他们要上一个桌子，桌子上再放个板凳，再上板凳上去，关键是桌子和板凳接触的地方，他们放的是玻璃球，这个表演难度是非常高的，他们不表演之后啊，这个项目就失传了。前几年宣南的风雷京剧团才把这个项目恢复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风雷京剧团。 就这个赛活驴还得过中国杂技的金曲奖呢哈。 对， 特别的棒。所以说刚才说的一系列其实都可以算在咱们有一个展厅专门叫城南乐园是吧。 对，城南乐园有介绍这个天桥八大怪。 他其实介绍的不仅是这个，是介绍了这个京师的民俗文化和民间的艺术是吧。 对。 还有哪些呢？ 像跟宣南的娱乐相关的还有天桥情景模拟展厅。这个展厅啊，我们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用一个巨大的沙盘占这个展厅整体面积的2/3。通过一些景象啊，表现旧时天桥的由来。我们这个沙盘里设了一个桥，就是以前的天桥，顾名思义啊，天桥这个地方得名于这座桥。还有就是反映当时的一些建筑，比如新世界、 寺面中所在地的城南游艺园， 嗯 嗯、再有就是反映当时一些街边艺人的生活百态。嗯， 网友铃兰说，说我最喜欢宣南的场店庙会呀、啊、过年的时候去那儿逛了才有过年的气氛呢。这场店庙会是老北京春节的八大庙会之首啊，是吧？ 哦、对，场店庙会历史悠久，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场店庙会呢，是基于这个琉璃厂， 嗯， 哎，琉璃厂这个当时是这个海王村公园，那么当时也是这个书市书肆集中的地方， 嗯， 然后还集中了这个古玩字画的市场，所以这个场店庙会呢，它非常有特色，它就不光有小吃，哎，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内容，包括这个书摊啊，古玩字画的这种摊位啊， 嗯， 所以老百姓呢也是特别的喜欢。 是因为场店庙会是2006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哈。 嗯、 咱们更多的应该突出它的这个文化的气息，是吧？ 对对 对， 是它的特色。 并且场店庙会是，唯一一个不以庙为那个 做名字的哈 中心的一个民间的活动。 嗯嗯。场店庙会和南京的夫子庙的庙会，还有上海城隍庙庙会、成都青羊宫的庙会并称中国四大庙会，有这一说吗？ 对，有这一说。像这个您说的这个夫子庙，这是祭祀孔圣人的，然后之后两个是两个道观性质的。场店这个就没有跟庙不相关了， 就跟这个市文化有关。 市文化有关， 最初它是这一块是一个，因为它是个很大一块空地， 哎， 空地呢，它就是因为摆摊的就很多，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一个像庙会一样性质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主要是卖书啊，文化饰品， 对，也是由于咱们就是宣南士人文化的繁荣，然后催生了这样的一种需求，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书商最后就集中到了这个琉璃厂场店这个位置， 嗯， 特别是清乾隆37年，然后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然后。南方啊北方的一些书商把大批的书籍运送到这儿。在旧时的那个时期啊，中国没有什么图书馆啊展览馆，这个场店或者是琉璃厂就起到了最早的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性质了。 嗯， 像古书上记载说，上午大学士要在这个武英殿著书立说， 嗯， 下午他们就来到了琉璃厂啊报国寺啊， 嗯， 找书搜集资料， 嗯。所以这个文人汇聚在这儿是有道理的哈。那么因为这个宣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需求在这里都形成了很大的这个市场，所以就还有了很多的老字号。网友海阔天空就说了，说亲戚朋友来北京啊，就带他们逛逛大栅栏，看看老字号，尝尝北京小吃啊，这才是地道的北京文化。要说起宣南这儿的老字号商业区，几位也是如数家珍吧。 咱们这个宣南地区的老字号云集啊， 嗯， 是个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嗯， 宣南有一句话说是头戴马蹄圆，脚踏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 嗯， 这就是当时北京的名牌了。咱们先说这个马蹄圆。马蹄圆啊，之前是做官帽的。朝廷倒了，他们就开始做瓜皮式小帽，这个在中国风靡一时。内联升是做鞋的，他这个名字啊取自皇宫大内平步青云连升三级之意，就是名字起的特别好。特别是他们有一本书叫《吕中备载》，这本书啊记录了当时北京官员还有北京名人这些人的脚印。这些人啊不用亲自去店里比对鞋子，就可以就直接就吩咐下人去那儿取一双，就可以买到非常合适的鞋子了。还有一个瑞福祥，瑞福祥是八大祥之首，新中国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面料就是瑞福祥提供的。您看他这个匾额， 他们老总还上我们这儿说过这事儿呢。 好，那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啊。没事，您接着说来。 这个夫啊，它采用一个虫字边，然后左边是一个虫字边，右边是一个士大夫的夫。这夫啊取自轻夫还钱，这个典故说的是将传说中的这种夫这种虫子子虫跟母虫的血，也就是把这个虫子研碎，把它的血涂在钱上。白天的时候你拿着一部分，把另外一个部分花出去，到晚上的时候花出去的那部分钱啊会自己飞回来。 这是一个传说哈。 对，还有一个 跟这瑞福祥相关的，就是美国连锁企业， 嗯， 一个大的连锁超市，他们就是借鉴瑞福祥的营销理念， 嗯， 就是您走在大栅栏商业街上啊， 嗯， 您会发现这条街上不只有一家瑞福祥老字号， 嗯， 有好几家。他们不过有的一家是专门卖绸布的，还有卖皮草的。 嗯， 他们经营的种类甚至包括茶叶。 嗯 嗯，以前说这大栅栏商业街上有的店铺生意不好黄了，他们就把这个店铺收过来， 嗯， 然后重新经营。 嗯，好，那么这是这边的这个有关于这个老字号的哈，老字号的 还 有， 嗯， 还 有吃， 还有吃， 这个吃在宣南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北京美食出南城，哦，南城美食出牛街，是吧？ 啊，对， 好多朋友都专门的那个， 对，专门去牛街， 去那边去 这个， 对，大家 老字号去吃这些小吃， 对啊，像牛街的小吃。嗯 嗯， 豌豆黄啊，门钉肉饼啊，焦圈啊，这些都是回族小吃。 嗯， 回族同胞不光有小吃，还有好多特色行当。 嗯， 以前说是有两把刀八根绳之说。 嗯， 两把刀，一把说的是卖牛羊肉的。 嗯， 一把说的是他们卖切糕的。 嗯， 八根绳是对以前挑担行商小贩的一个统称。 嗯， 就是一个人挑个扁担。扁担前后各有一个筐，一个筐上四根绳，因此得名叫八根绳。这个挑担行商小贩就和现在这个网购有一些关系，比如现在这个网购就是大家动动手指把这个订单给下载完成了，以前就是靠语音识别，比如一个小贩，比如拿个金龟走街串巷的做买卖，如果要是院里有谁吆喝一声，他就得清楚的知道是谁，谁家最起码知道哪个方向，叫他， 嗯，这是那个响器啊，然后这个响器我们博物馆呢，陈列呢也有一些这个响器的展品，然后感兴趣朋友也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 嗯，对，各行各业的，刚才我说到了金龟磨剪子磨刀用的，还有卖油的用的梆子，还有各式的软骨啊，小软骨小硬骨啊，还有那个 敲出响来的是吧？ 对对对，它敲，因为它质地不一样，敲的声音不一样，所以，谁需要什么，一下就能听出来了。 刚才您说的瑞福祥，美国的公司借鉴就是沃尔玛。 哦，沃尔玛，我 对，因为他这个沃尔玛的公司创始人生前曾经说，他说他创立沃尔玛的最初灵感来自中国一家古老的商号，他的名字来源于传说中一种可以带来金钱的昆虫。 那就是瑞福祥了。 沃尔玛。 对，那么听到几位说了之后，我相信已经熟悉宣南这块地方的朋友们。到了咱们博物馆真的是会倍感亲切哈，有更深的体会，而不太了解的朋友来看一看也会觉得特别的新鲜有趣儿，最好是接着就在宣南这一片转一转，可能就更有直观的深刻体会了哈， 对。 那么几位觉得如果今天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宣南文化的话，还有哪些方式或者是哪些地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呢？ 像咱们这个宣南地区还有很多这个历史文化的遗存，刚才这个刘所长也提到了，像这个天宁寺塔，然后包括牛街的那个礼拜寺，牛街礼拜寺也是辽代的建筑，还有像陶然亭，陶然亭慈悲庵也是早期咱们共产党的这个革命活动的一个集会地，另外还有像纪晓岚故居，像很多的会馆，现在众多的会馆也都有开放的。 刘所长有什么推荐呢？ 我推荐大家就是要看宣南博物馆。 宣南博物馆 这个地方比较集中，展示了这个宣南文化的几个层面，士人文化呀，琉璃厂为中心的，还有大栅栏的商业文化呀，这个商品吃喝玩乐， 对 各种老字号。 到宣南首先要先来宣南博物馆。 宣南文化博物馆就是更多的是给大家展示这边曾经有的这些文化， 对，集中介绍的各种文化类型，像刚才这个李主任介绍的这个天桥的这个民俗啊，杂技文化呀，对。再一个就是以这个不同的宗教寺庙，像是牛街啊、礼拜寺呀、这些这个宗教寺庙文化，这些都是宣南文化多层次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还有这个天桥的一个展示的博物馆。 雨翼清晨说了，说这个在长春寺里头院落挺大的，展品都在屋内，屋外有几个老天桥一人的雕塑，是吧？ 对，咱们院内有一些雕塑的展示，包括这个老天桥，包括还有这个士人文化相关的一些情景的展示。 院子里还有椅子，说走累了还可以歇一歇，是吧？ 对， 特别的贴心。